这是一首陈奕迅演唱的《伤心证明书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，和您继续来分享老歌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蔡健雅演唱的《默契》，光良《我们的故事》，方季韦演唱的《愿苍天变了心》，姜育恒《女人的选择》，和陈明真的经典歌曲《念念不忘的情人》。希望总有一首歌能够唱进你的心里。 不是追我爱你，一定是个规矩，我不想骗你。对不起，跟着时间走下去，机遇将带我们走向哪里。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流着眼泪看完你的日记，你曾不在意的原来安好的存放着，你说是的，我爱你。看着你，我笑着抹去眼角的泪滴。闭上眼，深呼吸，脑海

天光，它让我幻想，让我想去飞翔，忘记忧伤。道路两旁的美丽鲜花，在风中飘摆，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。

的 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。为您预告一下，下周一的早晨，我们将继续欣赏的经典歌曲，张韶涵演唱的《遗失》。